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年初六梗系听电台节目，梗系眼风骚快活人啦！我系小张张。 年初六迎接厕所神，希望大家可以将嗰啲所有唔好嘅嘢全部冲冲冲！ Yeah. 我系小鸳鸳。 情人节翌日，我已经冇咗对翼，我系断翼强。 欢迎各位。留低 radio to 旁边，今日都暖过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3%啊！日间温暖吹微风，明日同星期六风势会转大。Every breath you take， 开始我哋嘅节目。新年嘅感恩又好强烈啦！听日就系呢个人一个个嘅生日添啊，咁啊开心心，希望继续咧享受呢个农历年嘅。喺呢个农历年嘅时候咧，最开心咧，可能咧就系好多人都开心，但系最开心可能系啲小朋友，因为咧有利是啊， 有利是大威， 细个 嘅 时候 有玩具买啊， 系啊，对呢 样 嘢 糖食啊， 好开心。但我想问一下咧，嗱，网上有啲人就讲啦，啲爸爸妈妈就话你哋会点啊？即系小朋友斗翻嚟嘅利是，我就谂翻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包括我细个咧，我啲仔细个都系咁嘅，就系阿爸阿妈帮你 keep 啊，佢 keep 咗之后咧点用咧，我又好少问，我又唔知道。你哋细个系点样噶？ 自己搞噶， 不嬲都系自己俾， 自己 keep 翻晒， 梗系啦。 哦，嗱，即系个个唔同啦。我咧就唔系嘅，我咧就会俾爸爸妈妈 keep 嘅。咁咧， 你有冇自己收起少少？ 我唔识噶呢啲嘢，我好赖烟。 佢系大咗先知道，大咗就好多嘢都收收埋埋。 烟嚟就追土法。 咁咧，网上有啲爸爸妈妈各讲各嘅做法，睇你又觉得，你觉得会唔会系？你觉得唔系几好就好啦吓。咁有啲咧，佢个讲法就系、是。 佢能够有花钱能力，即系咩咧？即系佢自己识去买嘢嗰啲咧，就俾佢 keep。但系有啲细嘅，譬如话四岁啊、五岁，根本唔会出街咁啊，佢亦都唔会买嘢。嗰啲咧，我哋全部保留翻 ，keep 翻晒咁样。嗱，有一个做法咧，比较多人采用嘅，就系同佢开一个户口，入晒嚟嗰个户口，第时到佢大咗咧。好啦，嗱，依咁多年储咗咁多钱，你自己中意点就点啦。你觉得呢个方法点啊？即系如果系咁样， 如果我咧，我第一，如果真系譬如话三岁啊、四岁嗰啲咧，所有利是我都唔会拆个封嘅，就帮佢入住去，因为等佢大个拆咯。如果你拆到位， 好好啊呢个， 系啊， 喂，一百，再帮佢写埋先，呢个系姨妈俾你嘅，系咪啊？ 呢 个系舅父俾你嘅，啊都好，到佢大个时， 你例如依依冇俾， 但系咁可能系即系横跨好多年， 我一定唔会，我一定唔会唔俾。 唔俾佢，边个唔俾佢蚀？ 咁样又唔好。 O K O K， 即系咁细个已经有个小气宝系咪？ 系咁样。嗱，我觉得咁样好啲，因为为尊重翻小朋友嘛，等小朋友自己查咯， 因为人哋俾佢嘅。 系啦，佢会尊重翻。哎，话呢个系姨姨俾，呢个系叔叔俾，我觉得咁样好啲。 我谂爸爸妈妈，我估啫吓，即系其中一个谂法，点解会先拆咗咧？佢想估统计一下，哦，今年咧，阿小朋友，阿小明，你收咗2000蚊嘅，举个例。即系咁咯，做记录咁样咯。同埋，如果你入银行，如果用翻入银行呢个方法咧，你好难即系连埋啲利是封咁 啊。 即系我谂你个方法就成咩都唔好做 ，keep 住一大袋。 梗系啦，你明佢讲乜嘢？ 我明啊，但系我就 入银行唔该啦。 当佢写住系呢一封利是系边个俾嘅咯？ 我明。 系啊，一路储到佢大个为止。 系啦，因为由你细个，譬如零岁人哋都俾利是噶啦，即系出世已经俾利是。keep 到你大个咧，系好大袋 啊！唔系个好大个，可能去到嘅就系你识讲嘅，就系话佢已经识得使钱啦，系啦，可能佢要去买文具或者。系点样嘅啫？你咪可以拆翻你自己啲利是咯。我觉得咁样几浪漫 啊！或者母亲节，我想买扎花俾妈咪。 系啦，你就可以喺你自己嗰扎嗰抽利是嗰度自己拆嚟自己使，你自己理财。 冇错啊， 系嘛？嗰啲钱你自己搞啦，系啦，爸爸妈妈就唔搞啦。 叔叔唔够钱，可唔可以借20蚊嚟啊？ 都得，跟住咧就起。咁样 ，OK， 我 教佢细细个开始点样钱搵钱， 十八岁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就系咁嚟嘅系咪？ 系啦，你如何赚第一个一亿？ 你令我记得我细个就阿妈有次我讲嗱，我咧就谂住咧买咩咩，即系佢讲咗个股票嘅名，我都唔识嘅嗰时听个名，嗱咁咧喺你利是钱度借住唔知几多钱啦，咁咁啊即系借咗俾佢咯。但系收尾好似居民系跌到，即系都唔知变咗乜嘢废纸咁。嗱呢个都唔会理啦。好啦，有爸爸妈妈，诶、又系咁，佢话诶，我会帮我仔咧买股票，今日等佢增值，第时佢咪可以早啲学习投资同理财咯。 咁输又点啊？ 系啊，唔系佢学，系你学。 系啊，有起有跌噶嘛，股票 冇错啦， 系咯， 有起有跌啊，咁所以咧 买股票，你想买就买， 冇错， 借啲 钱系啦， 即系啲老豆同阿妈真系好多时候成日都系咁噶，系啊。 另外有个咧就几得意嘅，佢都系回馈翻个细路仔，但系佢会咁咧，佢会因为佢仔好细啫，三岁，佢话咧我将佢利是存起嚟，然后等到下一个圣诞节咧，我就将呢一啲钱买一样佢中意嘅礼物送俾佢，话圣诞老人送家。啊咁样，即系嗰个钱都系买翻落佢身， 各施各法啦， 系啦。不过咧就唔话俾佢听系用利是嘅咁样。咁另外一个就话帮佢存到高中， 咁你都系收咗佢啲钱啦。其实 系啊， 系咪？你本来其实你圣诞节系应该阿爸阿妈系自己银荷包自己去买份礼物噶嘛，但系你就喺新年嘅时候就系话我帮你凑起计，跟住就用你嗰啲，系啊，就系买一份你中意嘅礼物，其实我中意嘅礼物我买俾你，唔得咯呢个，一听就知道里面有警棍。 咁啊，同埋可能咧，买完礼物仲有钱剩，咁点 咩都系你个。 系啊，买咗礼物有张抽奖券，你又自己攞。 你 话 唔 OK？ 唔 OK？ 唔 OK？ 唔 OK？ 唔 OK？ 系啊。 咁另外有人话，诶，我阿妈以前咧俾我每年抽两三千。即系喺嗰度攞少少，其他系存银行，即系两样啦，即系有得用又有得储咁咯。咁然后咧就每次我用呢啲钱啊，呢两三千咧都要记低嘅咁样咧。即系佢阿妈可能系想细个训练佢一种叫做理 财啦。 呢、 啊、 个我都几中意，因为其实有时候好多嘢嗬，你有得睇冇得使咧，你咁样都好痛苦， 唔开心噶。 尤其是系小朋友啊， 尤 其是嗰一下咧，哇！唉，你真系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喎。 佢接住嗰阵，哇，软淋淋。 系啊，跟住仲要俾阿妈。俾唔俾？ 咁樣，咁最後咩就俾咗之後又唔知去咗邊，係嘛？你俾啲佢使，我覺得真係幾好 OK， 又有 啲又買少少嘢咯。 又或者係嗰扎誒錢裏面，我唔知幾多錢啦。總之你自己潛十張啊，即係 呢個都 你唔好彩嘅話，潛咗十張都係廿蚊嘅，咁你嗰年嘅運氣就係賺嘅，係咪幾開心啊？ 呢個 好玩，有時有大利是噶嘛，有時可能你一張$500嘅，哇！你潛咗十個， 嗰啲一定大 好重手㗎，可以。 冇錯啊！ 有個媽媽咧幾好嘅，佢做一個咧媽媽銀行嗱，我係媽媽銀行，咁你啲利是錢俾咗我啦，我就咧譬如舉個例，一年咧我加幾多錢落去，即係當係利息，解釋俾佢聽咩叫利息啊？就係銀行有利息嘅，咁媽媽銀行咧有利息，咁咧譬如話你儲多幾年，咁利息咪多啲咯。如果你出年要攞出嚟咧，咁利息咪少啲咯。咁你自己決定啦。 咁係咪跟方銀行嘅利息啊？即係可以教埋佢嘅，就係話即係英啊美國加息咧，會影響到啲咩嘢？使唔使咁啊？ 通縮。通胀， 通缩嘅话，跟住佢就大贬值。 联系汇率，仲有有一日突然间呢间银行挤提啊，仔冇晒， 揿唔到钱啦。 哇，呢个系真系血的教训，教 训 啊嘛，做咩啫？ 咁另外有个妈妈就话咧，我会将佢 keep 晒先，然后每一个月喺里边攞一啲俾佢做零用钱，等佢学习点样咧，系每个月有一个定额嘅钱咯，就唔系爸爸妈妈俾用钱。 管理学理财，即系美其名用呢啲嚟包装， 四个字就巧立名目。同埋其实嗰啲咩产品一样嘅啫。讲完一轮，其实你唔明点解。 仲有 咁啊，千祈唔好买。 仲有话俾仔听之前咧，有一扎蚊咁细嘅字。嗱，你超个名啊，仔，明白唔明白啊？仔明。 就系咧，就慢慢银行保留所有嘅唔知咩 嘅权利。冇错，权利 我 话 事，我话系就系，我系有啊。 你喺呢度签张纸，打个手指。 仲有每年要收取管理费， 就系全部嘅90%。 喂，呢啲真系有血有肉嘅管理理财。 喂，但系又咁，有个人就话啦，我从有记忆以嚟咧，爸爸妈妈每一年咧就俾翻晒我嘅，但系我系都即系咁，即系细路仔啊嘛，多数都花光嘅。佢话如果我当年我爸爸妈妈有帮我储起啲就好啦，咁亦都有人咁讲。 系呢啲真系 钱啊，嗰啲 真 系 想闹呢个人啊。 嗯，你闹先啦！ 你譬如话你千四蚊咁先就一千啦，你十 年一 年 千四 蚊 吓， 一万蚊万零两万蚊，如果冇咗，就算你有喺度又点啫？ 系冇乜骨气，我觉得 吓。 你今日希望可以喺出边度搵外边嘅钱， 系啦，你嗰啲利是钱冇咗，影响你嘅一生啦。 我真系好少见到啲富翁啊，就系话我靠利是发达，有冇听过？ 冇， 系嘛？我冇听过。 系啊，我啲偶像全部都系白手兴家， 系啦，全部都系白手兴家。 系啊， 系多数会系咁样嘅，呢啲会值得大家敬重，系嘛？就如果你话，因为咧，就 我当年 系我咁嬲，系因为咧就系我阿妈嗰一年就系冇俾利是我，系咪啲钱我一早花光晒？如果唔系咁嘅话，我今年系边个啦？咁啊嘥气啦， 系啊， 冇骨气啦，呢啲人真系。 咁啊，呢啲真系唔值得啊，不值一提啊。 我都唔系嘅，系咯。咁如果唔系我，你点可以攞嚟讲下咧？ 因为爸爸妈妈个个有唔同谂法噶嘛， 你都可以将佢变成有意义嘅，你明嘛？ 啱唔啱？ 系咯， 你啱，系啊。 甚至爸爸妈妈可能谂，今年我都封咗成万蚊出去，阿仔啊，不如你啲俾我填一填先，都唔定 嘅。嗱，我比较唔中意嘅咧，就系有时咧，啲人有啲人啊吓，有啲人屋企人系会咁样嘅，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亲戚嚟咗，咁跟住咧佢亦都。 出去 唔系，系佢斗咗利是，佢斗完利是之后嘅话咧，你自己屋企嘅爸爸妈妈就会即刻拉埋你一边，问你究竟阿边个边个俾咗几多钱你？因为咧阿边个边个亲戚咧，佢一定有带佢嗰啲小朋友嚟噶嘛，你要回礼噶嘛， 冇错。 咁跟住咧，佢又要睇下究竟咧佢出手重唔重，我先至睇下嘅就系我回手几多。 惊蚀水 系啦，因为我有朋友咧，佢话佢好憎新年斗利是，原因就系咁，即系每一次咧就好多人去佢屋企度拜年嘅时候咧，一斗完利是之后咧，阿妈同阿爸嘅就永远都唔出手嘅，就要阿妈就要拉埋佢入间房嗰度，即刻要佢拆。即刻拆，就要睇下即系究竟，譬如阿姨妈嚟咁先算啦。阿姨妈究竟封几多？ 冇错。 如果阿姨妈系封100嘅，我就回佢100，又或者就少啲回50，就永远你都唔会蚀咯。 啱啊， 就咁样，所以佢会觉得好尴尬，你明唔明啊？ 仲有一样嘢，佢我唔知佢有冇做漏，攞咗佢盒嘢，睇下系蛋卷定系曲奇 都有， 摘翻封利是啊嘛。 系啦，就睇下摘几多。 冇错啦，嗱蛋卷就。 即系加念物美啲咧，系咪？你明唔明啊？ 咁乜嘢系应该可以值得一张啫？系啦，$100咧，喺当年嚟讲啊，即系我哋嗰个年纪，$100好大风噶啦。 当时冇出现过$100， 冇，从来冇见过。 大盒嗰啲曲奇饼就有机会啦，因为真系重手嘅嗰盒嘢。但系你细 size 或者中 size 咧，都唔想档次嘅。 明，系又或者佢就系嗰个牌子系嘛？系啦，即系不值一晒。嘅咁樣嘅話咧，就應該回禮 嘅 嘛。嗰時候 $20 都少見啦， 好少見。 你諗下， 如果唔係唔會有硬嘢軟嘢啦。當時其實好多人硬嘢，仲係啲 coin 啊，即係嗰啲$5啊、$10啊嗰啲。 嗰次我有一隻糖我好中意嘅，因為中間佢有張紙咧係銀色嘅，可以搣出嚟刮刮刮。 我知發奶朱古力係咪發奶朱古力？ 我 係邊個？係 有錢佬發曬達嘅嘢。 哦。好紧要啊！那個、 真系集体回忆啊！ 只系乖乖乖，好开心噶。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19款预先包装即食面样本，发现全部样本食用一整份，即是连汤或者汁带面的钠含量已经超出成人建议每餐摄入上限。 19款样本包括14款油炸和5款非油炸。消委会提醒，如果长期摄取过多钠，有机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肾病风险。另外，消委会发现有近90%，即是17款样本检出潜在致癌污染物，当中3款的非粉状调味品都含有棕榈油，污染物检出量高过欧盟订定的上限。消委会促请业界严控即食面原材料的质素和生产过程，保障消费者健康。由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资助的 Chubby Hearts Hong Kong 巨型漂浮红心，即日起是琴日起至元宵节在中环皇后像广场花园展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委员伍婉婷说，活动可以吸引旅客访港，为社会带来正能量和开心喜庆的感觉，亦都可以令到文化乐区和各区连结，市民亦都可以共同参与。至于活动获得的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赞助的条件，伍婉婷说，考虑条件必须要是大型活动，可以吸引到旅客，覆盖面要够大，主办者本身要有策展能力，还要考虑申请项目可以为香港带来的意义。经济学者徐家健说，有关活动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量化经济效益，认为活动越多人讨论和关注，就越有机会产生经济效益。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个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部分伤者有生命危险，警方扣留3个人调查。事发在堪萨斯城联合车站附近，当时正是举行堪萨斯城酋长队在美式足球超级碗赛事夺得冠军的庆祝巡游，枪击发生在巡游尾声，民众慌忙走避。警方没有披露被扣留人士的详情，只是说暂时不清楚枪手的动机。事件中还有多个儿童受伤，最小6岁。当地一间电台说，一个节目主持人在事件之中丧生。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联系当地警察局，确认枪击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40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6.8是跌2.8，阿里巴巴71.05升2.5，美团70.5跌6毫，友邦保险63.05升3.5，盈富基金15.99跌3仙，药明生物15.24跌4.8，南方恒生科技3.12跌2仙，比亚迪股份180元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50.24，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5，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7948点，升245点。港金报185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54美元，卖出199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而家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大致都系畅顺噶。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淡江山路同埋青衣北岸公路有道路工程，由朝早九点直至到下昼五点，连接淡江山路同埋青衣北岸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部分行车线会临时封闭。另外，粉岭和泰街有渠务工程，和泰街去粉岭花园方向，介乎粉岭流路同埋联发街快线封闭。咁驾驶人士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星河名居、观塘、青衣南桥落斜葵坊、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西隧行人桥面香港、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嘅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嘅家庭关系为辅，讲述咗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嘅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囉。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啱过咗呢个就系情人节啦，2月14日啦。咁咁啱咧睇一篇文章，佢话咧好的情人应该是这样的咁样。 嗯， 我想问大家心目中咧，其实会唔会都有一个叫做谂法或者指标？咩叫一个好的情人啦？咁样可能大家嘅要求同想法都唔同咧。你哋自己会唔会有啊？即系啲你觉得点为之一个好嘅情人咧？ 咧咁样嘅就我觉得啊。冇噶、因为我觉得就系只要我爱佢就得噶咯， 系啊， 系啊， 唔会有人有啲指标喺度嘅， 冇， 冇错， 如果你同佢讲指标嘅呢、這个就唔系爱咯， 冇 错，系 交换咯， 嗱呢啲 我只系讨论下，但系其实我都系讨论下啫，即系其实我都系想讲下，就我会觉得系咁样咯，你爱佢就得噶啦，唔爱佢就。点都唔得噶， 系啊， 即系我觉得系咁， 真系啊，就系你俾钱佢都冇用， 你俾咩我都冇用啊，唔爱你投入不如。 呢一篇文章咧就喺一啲叫做女人嘅杂志或者平台咧，女性即系为主要噶啦吓，女性读者为主要，咁所以我估咧佢嘅出发点咧可能系会有少少偏向于揾一个好的男朋友嘅丈夫啦咁样。嗱，第一佢就话咧，对方如果系个好情人咧，系应该有对生活一啲嘅。熱情啦，或者有目標嘅，即係佢會針對一啲咧。如果成日喺屋企淨係打機啊，或者佢未有一份好嘅工作，但係佢又覺得好似好安逸地，又冇乜所謂啊咁。咁呢啲咧就可能喺佢心目中咧就唔係一個好的情人，或者一啲咧你會可以附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情人。 你會唔會係歸情人、啊？你講緊 係啊， 情人有乜所謂啊？如果你话搵老公，就话要佢有上进心啊，唔好成日坐喺屋企啊，系嘛？ 佢可能 成碌成碌，对唔住，一个成砖粉，对唔住，我啲形容词错咗，系咪？ 佛抄100次 ，OK， 成砖佛咁样啊，咁啊真唔得嘅， 因为你情人可以有距离噶嘛， 系啊， 系啊，都唔同埋我亦都觉得有距离系好嘅。 但我想问女仔唔会。 睇远啲嘅咩？即系对于情人，即系觉得就算佢而家成日 hea 下 hea 下，可能未有份工啊。 我哋而家当情人啊嘛， 情人啊嘛， 系啊， 情人同埋我谂住嫁俾佢嘅两回事嘅喎，个标准。 O K， 冇错啊。 好啦， 系啊，情人又或者我，如果个女仔都好中意打机咧， 系啊， 有啲系咁啊，我见到。 冇错、 啊，系啊，打个天荒地老喺屋企咁就几开心。 如果两个一齐有共同兴趣， 但 系 都系宅男宅女，系冇错，所以佢哋咪夹到咯。所以我冇准则噶呢样嘢。 好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佢会对你哋每一次嘅约会咧系会有少少嘅计划，就唔会话是但咯，去边啊唔知啊，你话啦，即系嗰啲咁样系啦，即系会有少少。 我觉得真系又系随缘嘅，佢依家讲嗰啲嘢全部。你係又得，唔係又得，即係中意兩個人，好似你話齋、 嗯， 我哋去公園行個圈都可以、嗯、 即係隨心隨意。 係啊，唔使一定要去尖沙咀 shopping 啊，乜乜乜。 同埋你呢啲會唔會有啲過時啊？而家、 啊、 我聽到有好多就我自己都係啦。如果唔想話勞師動眾要出嚟食餐飯，要咁有儀式感嗰啲咧，我係會傾向於嘅就係大家喺屋企嗰度咧嗌外賣就算咯。 我尋日啊，你尋日點樣度過啊？ 我喺屋企咯。 我昨天跟我媽吃完飯之後我就約了四個朋友去打麻將、 嗯、 很開心、啊、又拜年 了你是情人 是不是 是啊現在不會有這樣的東西是不、啊、是 真的沒什麼所謂 每一次吃飯都要想哇今天吃、上個星期又吃了西班牙東西今天我又跟他去吃日 本東西好 辛苦還要這樣還要拖著個下巴這樣含情脈脈望著對方 是啊怎樣啊會不滿意啊你 不要吃了 不用了有 拍拍好不好吃啊 是啊是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都真的是傾向 free 啲啦， 系啦，求其啲咁就 OK 咯。 嗱，下一个咧就系话咧，其实如果你中意都好嘅，不过咧最好都问下或者身边你留意人哋嘅目光，或者你嘅朋友啊，你父母点样睇佢？如果净系得你中意，个都唔中意咧，咁就谂下到底系咪个好情人咧？咁因为有时佢话咧，投入爱情嗰个人咧系比较盲目啲嘅，或者系好主观啲嘅。但如果身边嘅都喂嗰个麻麻地，咩原因都好啦，麻麻地嘅原因就咁，你会冷静啲谂下，系咪真系好咧？啱咧？ 呢样嘢有两样嘢， 系我讲先。喺我嚟讲咧，情人就系情人，冇未唔使有将来嘅、 嗯。 你中意咪得咯，哪怕佢系一个坏人，系、 嗯、 啊，或者唔知做嗰啲坏事。我觉得情人嘅定义就系话，你两个喺一齐。好开心， 就 OK。 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好理想化嘅。你亦都试过好多你身边嘅朋友嘅，就系你明明知道隔篱嗰个人系对佢唔好噶啦，你劝极都唔会听嘅。 系啊， 就是、因为有呢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大家都记得噶啦。我哋树窿系教过大家嘅，你系越叫佢唔好，佢就越要， 系 咪？所以冇得好讲嘅。 系啊，冇得好讲。 系啊，冇得劝啊，呢啲位 系啊， 你只可以话俾佢听嘅就系我曾几何时同你讲过呢啲咁嘅说话，你记住。到他朝边一日嘅话咧，如果你万一有啲乜嘢大家闪失嘅话咧、 啊， 我提过你噶啦，就算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冇、 啊啊啊啊、 得好讲噶， 好难要佢抽身出嚟， 因为呢啲嘢系旁人不得依牙松降嘅，即系包括你嘅屋企人也好， 啊、你 嘅 闺蜜、啊、 你嘅闺蜜有，你嘅朋友也好，最好唔好出声、 啊， 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话，你出声嘅话，佢开心嘅话，佢唔会多谢你，佢唔开心嘅时候佢会怨 你， 系 啊，你破坏我嘅幸福啊，冇咗啦， 冇错啦， 系啦咁咯， 好啦，最后一个咧就系话，无论点嗌交，佢都。唔会随随便便话分手咯，嗰啲咁样，有啲人唔中意噶嘛，一嗌咁唔好同我一齐咯，咁样，咁如果好嘅情咧，系唔会讲呢句说话，佢就算嗌交咧，佢都会继续咧，希望用一啲方法咧，令到感情可以维系落去嘅， 咁 样啦。咁 同好情人有冇关系啊？ 哦，我觉得唔关事啊， 唔会求其讲分手。嗯、 你分手咪分手咯。 唔系，即系唔使揾呢一样嘢嚟去成日都作为一个嗰啲叫咩咧？ 威胁 乜嘢佢都咁就会讲分手咯。 系啊， 咁关唔关好情人？ 我对呢一份阿 Michael 嘅呢一份资料咧，我麻麻地，我俾50分佢嘅啫。 咁啱， 我唔 算啦，开心下咪算啦，何必咁认真咧？输晒啦，认真 啊！原来我唔系一个好情人，翻到条夹， 只想做坏情人， 就系你啊！ 原来最衰系我，得啦，冇嘢。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就是茶道。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或沉。人生就是茶道，沉时坦然，浮时淡然。饮茶的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及放下。如人饮茶，拿得起也要放得下。人一走，茶就凉，是自然规律。人没走，茶就凉，是世态炎凉。一杯茶，佛家看到的是禅，道家看到的是气，儒家看到的是礼，商人看到的是利。茶话，我就是一杯水，给予你的是想象。心即茶，茶即心。再香的茶不能隔夜，隔夜则坏。再美的回忆，不要经年，经年必累。时时清洗茶杯，杯有清气，入茗必香。每天清洗心事，心有余闲，幸福自来。如果舍不得清洗昨夜的香茗，必然喝坏今天的肠胃。放不下的人同事，难免有损今日的幸福。空杯心态，让往事安眠，让当下幸福。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放得下。待这茶具洁净之后，自有人会记得你是如何珍香满溢。低调的人一辈子像饮茶，水是滚的，心是静的。一己一户一人一幽谷，任尘世浮华，似眼前不绝升腾的水雾飘散。茶罢绝尘而去，只留下大地上让人欣赏不尽的优雅背影。安静一点，淡然一点，沉稳一点，随意一点。人生就像饮茶，或浮或沉，或拿起或放下。 抱负。 Dr. Eric 喺我哋一间教室出现啦，嗰日 Dr. Eric 咧谂起咗宠物啦，唔知大家就算唔养宠物咧，见到一啲宠物啦，无论系猫猫狗狗，会有啲咩感觉咧？有啲人就比较惊嘅，咁但系咧喺美国咧有一个人咧，每一日佢带住佢嘅狗狗翻工，翻下翻下咧，而家嘅狗仔咧变成咗呢间公司嘅。算唔算是员工呢？因为佢着埋一件公司嘅 T 恤咁样吓，咁呢个地方咧系每一个人入对咧。有带住一啲嘅焦虑，或多或少都系焦虑。你估下呢个地方系咩？即系每个人入去呢间公司，诶叻啦，就系、是、牙医啦。每一个入队咧，包括我自己啦吓，每一次咧 make 咗 appointment 之后咧，我就即系写低喺入地几时要睇咧，我已经开始倒数日期。哎呀，仲有两日，哎呀，听日系，哎呀，今日睇啊，即系好似好。好不安咁嘅样，咁佢话咧啊呢只狗仔咧原来其中一个诊所护士养嘅，咁咧甚至咧个诊所护士嘅老公咧都有焦虑症嘅，本来啊咁啊后来咧养咗只狗之后咧，佢先生嘅焦虑症都慢慢减轻咗，咁就带埋佢翻工，发觉咧好多嘅嚟睇牙嘅人咧都好中意同佢玩啦，同埋就话、哎、好似冇咁不安啊，即系个人咧定咗落嚟啦咁样，咁于是最后咧就终于成为一个指定嘅每天都真系带翻去咧嘅员工啦咁样。 几好啊！ 因为有研究已经讲过噶嘛，系 啊, 啊，其实就 系 狗仔也好，或者系猫也好啦、嗯，你只需要就去摸佢嘅时候咧、啊，就系、是、话，尤其是系猫，有时候会发出嗰啲咕咕声嘅、嗯，即系心满意足嗰啲咕嗰啲声咧，频率咧系会令到你嘅心跳咧系会减慢嘅，咁而且佢就可以慢慢慢慢令到你嘅情绪冇咁高涨，咁同埋就系我以前有帮过有一个嘅团体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做得几好嘅，就好似头先阿小强咁讲啦，佢哋就是有一扎狗定期咁样会去探唔同嘅老人院， 啊、 你会见到嘅就系咧，平时可能系坐埋一边唔系好活跃同埋唔系好出声嘅老人家，见到佢哋系好开心嘅。尤其是系当嗰啲狗仔咧系需要经过训练啦，同埋佢哋系会比较系唔系话扑人啊，即系会比较 老人家 讲紧啲狗啊吓、嗯，即系其实佢哋经过训练嘅，又会系比较系冇咁话即系弱到即系话就扯扯住佢，系啊冇错，即系佢哋会埋嚟睇下你有啲咩反应嘅话，咁跟住可能有啲又会热情少少，咁跟住就俾佢摸，你系会即刻 feel 到嘅系现场嘅气氛系完全唔同晒、嗯，大家都有去过老人院度探老人家噶啦，即系始终都系。靜嘅，同埋係會有啲唔係好舒服嘅一啲感覺㗎，即係當然唔係所有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探訪活動嘅時候咧，你係完全 feel 到嘅就係嗰間老人院喺嗰個時候嘅話咧，係好似有陽光咁嘅。 嗯， 有小朋友又即係應該話有呢啲咁樣嘅狗仔嘅生氣咧，嗰種生氣你 有翻曬 講唔到出嚟。 其 實老人家 同小朋友一樣嘅，真係要氹嘅。我早輪就跟咗個朋友去探嗰啲老人。家啦，同佢哋玩啦，佢哋好开心嘅、 嗯， 因为系咁聊佢哋倾偈。 你啱啦，你做呢啲嘢。 系啊，我真系觉得几开心。 你无聊啊嘛？ 系啊，真系无聊啊。 咪咯， 因为我无聊，所以咧学咩说话都够胆同啲老人家讲嘅。咁佢哋又觉得好开心嘅、嗯，真系，我又觉得啊，原来带俾欢乐俾啲老人家真系几好。 因为日中咧，你话就算有花园，有几多即系有几多成日会出去花园啦。但坐喺度咧，我发觉有时咧，我去过好几次啦，望咗电视机，其实佢哋。真都唔系其实睇嘅，都有啲声，同埋叫住有啲做吓、 啊。你要同 日中系 先得嘅， 比较真系会沉闷啲、 啊。真系日日都睇嗰啲电视唔得嘅，你要同佢倾下偈啊，哈哈哈咁啊。 好啲啦， 日子就易过啲啦、嗯。不过有啲人嚟真系唔中意狗啊，我唔知道咧。嗱，其实每一个人都承认嘅，即系猫猫狗狗咧系开心，但有啲人真系一见到狗咧会跳开啊， 系又惊嘅有啲，系啊。 咁我又唔知道嗰啲可以点样放低嗰个心结。 系啊， 因为我以前我住嘅地方有一个人就系咁啊，每次咧我一即系同只狗一出去咧，佢诶好惊咁样样。 你女朋友啊？ 咩啊？我隔篱屋啊，即系隔篱屋系好惊。 都可以系你女朋友啊。 哦，你嘅意思系佢拖住个女朋友系嘛？佢隔篱一见到就好惊，系咪咁嘅意思啊？ 哎，我唔知佢啦， 答错答错先。 系啊，你咁真系一问人，我可以系佢嘅女朋友啊。 OK OK OK， 好啦， 有绳噶拖住嘅，点会系女朋友啊？ 除非系特别之好。 我唔知啊，呢啲 系咁嘅系嘛？有条链。 哎呀，哎呀， 心如止水。喂，嗱，今日爱好系列啦，吓就系龙年嚟到啦。 系啊，龙年有关嘅系啦，自己谂到啲乜嘢就送首歌啦，系啊。 天空系好辽阔嘅，咩都得嘅吓。好，龙年嘅歌曲吓。好啦，23度嘅温水率湿度71%啦，同埋今日咧都有寻找爱的故事喺稍后出现嘅，亦都有 Doctor Eric 啊讲到啊，我嗰日咧同阿 Doctor Eric 提议，即系提议咗题目，我唔知今日讲唔讲咧，就系狗仔。会唔会有黐肥同埋要节食嘅咧？咁样样，其实狗仔嘅粮咧，如果第一要养开咧，有啲系叫做俾老狗嘅，或者有啲叫减肥粮。咁可能咧人要减肥啦，狗仔咧可能都有呢方面嘅问题都唔定嘅。咁一阵间听。 咁男人老狗食咩？ 你自己排， 你咪食粮咯，我买俾你啊，有减肥粮噶 ，OK 噶，减得几好噶。嗱，我买咗你食，我睇下你会唔会减到你个肚腩，好唔好？由听日开始。 好，11:00 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爱好系列开始咗啦，咁一首龙年嘅歌曲啦，新嘅一年开始咗啦、希望今年咧，我有一个字就系、是、个动字。动运动嗰 做运动， 其实咧喺呢一个疫情嘅，唔系净系做运动咁简单嘅。喺疫情嘅时候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嗰种感觉，就系、是、好似每一个人咧都系匿喺屋企啦，唔见面啦，见面咧最好你隔开少少啦，食饭咧坐远少少啦，咁样系好冇嗰种嘅动力嘅。咁我希望今年龙年咧，大家有一种嘅气场咧，动起来吓。嗱喺星云大师有篇文章，佢话咧一个静。一潭静止嘅死水，同一啲涓涓细流嘅活水，同样系水。死水表示没有生命，没有跳跃，没有流动，没有未来。生活嘅水虽然系细流，奔放向前，可以流出无限嘅前途。所以今年我希望大家一起咧，无论系做运动又好，动起来又好，每一样嘢都系喐动嘅，向前嘅。所以送俾大家呢一个动动动，千祈唔好俾佢停落嚟。我哋每一样嘢都系向前，向前。向上向上，更好更好更强。郭富城嘅快歌一只叫动起来，动起来啊！ 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与引力波之间有渴望。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 郭富城嘅动起来啊，动啊动啊，我哋每一样嘢咧更好、更快、更强啊！好送俾大家嘅呢首歌曲，好到瑞瑞。 好啦，咁啊，同龙有关嘅歌曲嘅话，原来真系非常非常之多。 嗯， 咁啊，当然啦，今日咧我抄到嘅呢一首歌咧，啊，我先至发觉嘅就系、是、做咗咁耐嘅爱好系列咧，极少播呢一位男歌星嘅歌曲。咁但系佢有呢一首歌咧，系非常之好听啊，都久违了噶啦。嗱，其实咧就我记得咧，阿小强喺过年。之前你曾经有讲过，你就话咧希望可以喺今年咧，你记唔记得你自己许过咩愿啊？同年青人一起努力，希望可以咧就系大家咧可以喺飞龙在天，就飞黄腾达嘅。咁但系其实咧，我谂呢一段时间过年咧，大家都好多时候就会去问嗰啲师傅啊，讲下啲咩十二生肖啊，又唔知唔同嘅门派嘅话咧，亦都会预测即系今年会系点样嘅。如果大家咧都中意呢啲咁嘅嘢，咁当然我觉得最紧要嘅都系要信自己啦，系咪？咁其实喺周易嘅乾卦嗰度，你知唔知道系有一？一个象一个卦象啊，潜龙勿用。 嗯， 潜龙勿用下一句是什么？ 飞龙在天。 不是，羊在下也。 嗯， 是啦，意识咧就讲嘅就系话潜龙勿用咧，就即系话蓄势待发，要沉潜以待，要等待时机成熟咧，必定咧一举成名天下知。咁、当然啦，呢一句说话咧，亦都系咁样讲嘅，就系话你呢条蛟龙啊。 你做乜指住我啊？ 蛟龙唔系塑胶， 唔系嗱蛟耳，我系我第一把蛟耳。 你呢条蛟龙其实要隐藏喺度噶，咁当然不而家暂时嚟讲不为人知啦。咁啊，寓意讲紧嘅就系啲言才有时系会遭到埋没嘅，咁啊不被重用嘅状态。但系唔紧要啊，你只要等待一个好嘅时机嘅话咧，必定能够做到飞龙在天、飞黄腾达嘅。咁当然啦，其实佢讲紧嘅呢啲嘅卦象，我呢个。意象咧，唔单止讲紧嘅就系有潜龙勿用嘅，仲有个就系有降龙有悔。降龙有悔系点解啊？ 愿闻其详。 嗱，意指嘅就系话，如果龙处于至高同埋极尊之位啊，吓切勿啦，要以高亢界满为界啊，否则咧就会有败亡之处嘅。即是话高处不胜寒嘅人生处境，但系当你如果你真系喺一啲即系话好劲嘅状态同埋气势嘅时候嘅话咧，都唔好骄傲。如果唔系嘅话，你必定会系有啲唔好嘅嘢会嚟嘅。 明啊， 系啊，佢净系几句噶咋，佢已经讲晒好多人嘅一啲。 易经咧，即系得闲睇下，同埋。 喂，龍游淺水做蝦戲，即係你唔好以為自己話一條龍好巴閉，即係如果有高有低嘅時候咧，你到低潮嘅時候咧，就真係忍一忍，嗯、即係好似而家個忍嚟一樣，嗯、忍。 冇錯，我都好希望，我係呢一首歌係送俾你嘅， 真 係 啊， 潛龍勿用。 喂，好多謝、啊。 希望他知道你真係飛龍在天，嗯、但係切界嘅就係降龍有悔，好嘛？ 解唔甩。 龍龍龍。 就藏在我心，用电话声箍到颈背敏感，年年年日日继续留下我指纹。你别移动，你可太沉，快用肥皂擦身，就像颈链乖乖跟我贴近，梦明明密云，宇宙围多我一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拥一拥，不要拥抱拥到揭丝底里躁动，人人乐用，这是承诺，你懂不懂？ 定风，潜用勿用，潜龙勿用。 哇，呢个年青人好有火噶， 好好啊，系送俾所有人啊， 冇错， 系 出世代化，大家准备好啦， 俾心机。 一你想跳得高啲咧，就踎低少少，你先弹得起。 先踎低， 咁又嚟啫。我惊你踎低咗起唔到身。你唔系话你跳得？ 到你啦。 OK， 嗱，寻日咧情人节， 你踢唔高嘅你，我踢俾你，我踢你睇。 第一届武术比赛，反正就到你。 OK， 寻日咧，原来咧我系第二年嘅情人节咧，又系同你一班朋友食饭， 过 冇谂过，即系唔系特登刻意约嘅、嗯。我中意呢啲嘢，我好怕咧。我哋每年唔知十月八号咁啊聚一聚，我好怕。 单日不如撞日啊！ 系啦，琴日又食完饭，哎呀，有冇嘢做？冇嘢做，咁不如打麻雀。 系 打麻雀咧，其实真系好开心 嘅。 系啊，我哋都系即系啲上咗年纪嘅人啦。咁、大家喺度倾偈， 肯陪你，因为成日都陪你。 我嗌佢哋嚟。O K。 唔系，我只系针对佢哋嘅年纪啫。 一百蚊利是， 我冇话你冇鸡佢，你明吗？ 我系有鸡佢 ，O K。 鸡佢、OK? 陪你啊， 系系啊，咁 O K 啦。嗱、OK ，因为一路打麻雀一路倾偈，我觉得其实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同埋打麻雀咧有。嗱，我唔系鼓励即系赌博啊，大家玩一下啫。系、有啲咧，我觉得我每年咧都中意睇一套《Nicky Good 新年财》嘅，因为我觉得嗰套电影嘅含义好高嘅、当年呢套戏咧，唔系嗱，你手上嗰副烂牌， 哦，你都要打， 都要打过去。呢、个我觉得真系好重要，同埋睇下你啲牌品。咁啊，寻日梗系啦，大家玩呢坑嘅时候咧，就讲起情人节。喂，大家點解都今晚出嚟咁樣喺度玩啊？佢原來我哋嘅演繹咧就係話，所謂情人節咧，唔係你有幾多個情人，唔在乎你有冇情人陪你，而係要做一個有情嘅人。 好好啊！ 我出年约埋你一齐打麻雀，唔係我哋講真噶， 係 做一個有情嘅人。系啊，即系你几多个 who cares， 但你要做一个有情嘅人、包括你做你屋企人、 友情亲情 啊， 唔系你讲嘅系嘛？ 唔系 你个朋友讲嘅， 系啊， 你叫我认识佢， 都系我介绍你识啦。 我觉得真系我好中意呢一啲，好有思想 嘅。系啊，咁喺度讲啦，咁你又对。 人好啦， 系啊，所有人啦，老人家即系以下嗰啲唔讲啦。咁同埋咧，因为我哋呢个年比较大啦，我哋觉得咧有一日聚一聚咧，其实已经好开心噶啦。系啊，大家哪怕其实好眼瞓噶啦，我已经同埋好攰嘅，但系大家嘻嘻哈哈，因为谂住咧唔知几时再有机会咁碰埋一齐。我讲真嘅，因为身边有啲朋友。好快唔知點解就咩啦、好似支蠟燭咁一熄就冇咗咯嚇，咁、大家喺度依下咁今日呢首歌咧，其實咧係其中有一個朋友尋日想喂有機會送俾大家聽下，咁而家應該唔夠時間啦，因為我首歌成五分 鐘。你講到未啊？ 好啊，咁你哋咧，你尋日。情人節有咩做啊？ 我琴日咧都開心嘅，就本來我自己另外一半咧就要做嘢，咁佢已經同我講咗，就真係冇辦法能夠陪你。咁佢不斷咁樣去 send 啲唔同嘅 message 俾我啦，咁、我覺得都係窩心嘅。 你唔好煩我咁啊！ 點不知唔係。是我叫他不要煩我，我今天自己一個在家裡很開心，咁佢一不斷咁同我講就話，即係都即係譬如佢做緊啲咩嘢咁就啊，突然間諗起你咯， 哦、 你明唔明啊？ 最浪漫就係呢啲， 咁就夠啦，係啦、即係可能抹緊個廁所，跟住突然間諗起你， 又或者喂食緊一碗麵，好好食嘅。我話俾你聽，我希望有機會帶你嚟呢度食。 佢琴日就 exactly 係咁樣，佢就買咗啲嘢食，因為佢係在工作當中，咁佢咧就食緊啲嘢，佢就係話啲嘢冇味，跟住佢就係話如果同你一齊食嘅話，我諗會好食好多。 哇！ 即係佢會突然之間咁樣啦。好啦，咁跟住我心諗，我已經跌埋心水，諗住我自己一個喺屋企就攬住只貓，揾啲棉被咁樣，即係遮住只腳咁，我哋知嗰啲咁樣咧，睇下戲啊咁樣。點不知突然之間聽到，咦？點解會有聲嘅咧？喺度門，點不知佢翻嚟啦？ 哇！當時幾點啊？ 7:00到。 哇！ 係啦，即係佢中間有個空檔，中間有個空檔，佢就專登揸車翻嚟。 哇！ 係啦，咁樣咯，即係想見一見你，咁跟住又約繼續出去做嘢。 有冇？ 係咪好開心？ 有冇好激烈嘅咩？ 冇。 好激烈嘅咩？好激烈嘅咩？ 我唔知啊， 因為我已經準備咗一個心態，你明白？我自己一個人靜靜地，你無端端翻嚟冇咁講啫，唔係，其實我係好開心嘅， 真 係 開心 嘅。 佢 知 道當你聽到開鎖嗰一下聲咧，你就温馨， 好温馨。跟住收尾佢翻嚟嘅就係佢話：我只不過係覺得嘅就係我想翻嚟俾你個擁抱。 哇！ 係啊，咁咯，咁跟住咧就冇任何嘢啦。咁大家就坐喺度就話：我如果係個呢個時候，你諗住點樣啊？佢諗住想食嘢，咁點解知佢就有？但係唔夠時間，你明嘛？冇。直頭冇啊！咁我就話唔緊要啦，你不如翻出去做嘢啦。咁佢就佢翻去做嘢，咁跟住佢就 on the way 佢出去食嘢嘅時候，咪就係咁樣咯。咁佢就影咗碗 面 啦，影咗碗面，佢就話冇你喺度嘅話咧，碗面係冇味嘅。但如果同你一齊嘅話，我諗我就會就去 let us。佢係一個編劇嚟嘅， 好嘢好嘢，好冧好冧。 梁咪咪你咧，尋晚開唔開心啊？ 開心嘅，其實咧人大咗之後咧，發覺咧儀式真係唔係好需要，食啲咩唔需要，喺邊度食唔需要，一齊食已經好開心。同你喜歡嘅人、屋企人。爸爸妈妈、小朋友一起一家人开心食真系好开心咁咯， 正啊！唔系你煮啊， 梗系你所讲啦。希望大家都成为一个 有 情 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30多岁泳客在马鞍山附近海面被船撞倒，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拉住一个男子，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警方在朝早近8:30接报，一个男泳客在马鞍山和三门仔之间对开海面游水的时候，被船撞断脚，昏迷送到威尔斯医院，在朝早9:多证实死亡。Chubby Hearts Hong Kong 巨型漂浮熊心第一次来香港，在中环皇后像广场花园展出，另外有10多个不同地点有漂浮熊心快闪活动。营办文化深度游的陈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活动对旅客来讲是城市亮点，但是面对其他地方都会有竞争搞盛事，香港应该思考能不能够有更好配套，例如今次活动有快闪红心在多区出现，当局可以思考加入其他内容或者地区活动，丰富旅客体验。陈志远又强调，单靠打卡吸引力不会长久，要搞盛事必须要同时联系那区本身的文化内涵，并且同旅客分享，才可以吸引他们下次再来。消委会测试和比较6个点餐平台的送餐时间、餐饮格价等，发现在不同平台向同一个食肆订餐，无论食品种类、定价和优惠都有差别。测试发现在不同平台点选同一食肆的锅贴、汤面套餐、珍珠奶茶、红油云吞等，价格可以相差12元。测试又发现大部分定价比外卖自取高，在3个综合平台中，以瑞聪鲜拖罗蓉手卷价格差异最大，相差16元。在3个连锁食肆平台，鱼柳包单点价格相差近8.5%，是今次测试中差价百分比最高的食物。另外，个别餐厅为了确保运送食物期间不会倾倒或者渗漏，用了多重包装造成更多垃圾。消委会建议各点餐平台应该主动采取措施，促请食肆使用环保和安全包装。联合国安理会就也门局势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强调，任何国家不得曲解、滥用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在红海水域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张军说，近期红海局势不断升级，特别是有关国家对也门持续采取军事行动，加剧红海水域安全风险，同时严重冲击也门政治进程。中方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商船的袭击，同时强调安理会从未授权任何国家对也门使用武力。将军强调，也门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地区环境密切相关，最紧迫的任务是立即推动实现加沙停火，采取切实、有效、负责任的行动，防止冲突进一步向地区蔓延。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87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247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蚊，跌2蚊；阿里巴巴71.65，升8.5；美团71.7，升6毫；盈富基金16.14，升1.2；友邦保险63.85，升1.15；南方恒生科技3.168，升2.6；药明生物15.42，跌3毫；港交所248蚊，升4.4；比亚迪股份182蚊，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50.29，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4，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8,050点，升347点，港金报18,5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62美元，卖出1,99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曾经就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但系一带仍然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大致畅顺。另外，观塘秀茂坪道有建筑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安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龙翔道星河名居观塘青衣南桥落车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西隧行人桥面香港西隧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搞埋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接续翻头先嗰个话题，

会啦， 记住，得， 多谢你， 好，好啦，讲到龙呢一个。龙呢个生肖咧，同其他生肖佢唔同嘅地方咧，龙系晓飞嘅，飞呢一样嘢咧，人系唔识嘅。我自己最贴近飞个感觉咧，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咧，就系嗰啲有降落伞咧，忽然间喺海滩，唰一声扯你上嗰啲咧，你会成个人咧，好似真系一只雀仔咁咧，喺个地面咧，快速好快速嘅，佢系几秒之间咧， 唰 一声， 系啊，好玩啊， 已经扯到好高。 我都几中意飞嘅感觉。 系啦，原来飞嘅感觉， 即系天空。 因为我位高。 哦。但我都我驚嘅，但我好中意個感覺。 驚得嚟，但係真係你玩過嘛？ 玩過。 腳下邊咧係啲風咧係。 係啊，同埋凌空嘅你只腳。係 啊， 好得意。 好得意，同埋你有冇感覺？你睇嘅嘢真係好遠好遠，同埋成個天係好自由。不過我哋有一樣嘢，我未試過，因為試過喎。降落傘佢玩過喎，反為。 係啊，我未試過。係啊，真係好飛，我中意飛嘅感覺。 嗯 ，free fall 仲好玩。 系啊，佢唔识。 咁自由落体咯，一跳落嚟嗰时候，你未开伞之前咯。 嗯， 哇，好辛苦。 人生如果能够喺今嘅农历年咧吓，龙年咧应该话系向前飞，向上飞，好自由地喜欢飞去边都得，咁你话几好咧？ 系啊， 唔好将自己局限喺一个平面图。 我识飞噶，我教你啊。 放飞机个飞嘛，你 唔系我飞好多人。 飞过边个啊？阿珍、阿娟、阿怡。I believe I can fly。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只雀仔，尽情地往自己喜欢嘅空间去飞，发挥你嘅所长。希望今年龙年大家一切更好。 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I can fly. See, I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ilence can seem so loud. There are miracles in life I must achieveBut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 Oh, oh,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Oh, I believe I can fly.'Cause I believe in you. Oh. 嘅呢一首 I Believe I Can Fly， 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啊！龙年咧继续向上飞，好啦，将个时间交俾阿睿睿啦。 好啦，咁其实咧，我而家呢一首嘅歌曲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咁来自一套漫画， 喂，漫画啲歌好正、啊。 同漫画啲歌好正之外，其实就唔好睇少啲漫画。 有同 好多时候佢里面啲嘢系好有意思，因为其实我就冇乜点睇呢一套嘅漫画、嗯，但系我觉得咧，再做功课嘅时候先见睇到嘅话，其实佢都有意思同埋嗰啲嘢。唔系啊，讲紧嘅就系话世界上有七粒龙珠，散、播喺世界各地，只要集齐龙珠就可以召唤出神龙。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咁而咧就即系后边嗰啲就唔使讲啦，大家都会识噶啦，譬如可能有孙悟空啊，佢里面有啲识嘅就比如庄子啊，有龟仙人啊等等啦、有撒亚人啊等等嘅话，讲紧嘅就系龙珠啦。咁、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嘅，因为我知道嘅就系阿欣欣都好中意呢一套嘢嘅，因为我嗰日见到佢，我就偷偷地装咗佢着嘅呢件衫，龙珠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当然系啦。咁其实我又会觉得嘅就系话佢个古仔嘅话都系有意思嘅，好、多时候我哋都可能需要一啲嘅时间。要去集齐自己需要嘅一啲嘅勇气、你嘅力量或者你嘅元素，咁好多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地方也好，或者系自己也好，只会陷入一啲嘅就系可能系擎住或者系凝住嘅状态，但唔紧要，我觉得你只需要嘅就系话慢慢咁样去集气，将自己嘅嘢咧要等候天时地利人和， 同意 所有嘅嘢咧，当佢啱啱都和合、和顺嘅时候咧，嗰样嘢就自然会出嚟噶啦。有时我哋需要有啲嘅耐性，同埋要有啲嘅忍耐。咁、所以咧，我就想将呢一首嘅歌曲咧，会送俾我哋所有嘅朋友。 好， 我哋继续努力，好嘛？系啦，咁但系咧就好得意。当我做紧功课嘅时候，各位咧打龙珠两个字，你知唔知弹啲咩出嚟啊？ 龙珠岛。 食物可能你唔讲都唔知道哦，龙珠原来系鱿鱼个嘴啊， 系咩？ 系啊，鱿鱼个嘴咧有好多个鱼纹，原来你拎出嚟嘅时候，佢会咬人嘅，咁所以咧就会将佢就切咗佢，但系将佢所有嘅嘢嘅话咧，就集埋，可能章鱼啊，有呢啲咁样嘅软体性嘅呢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咧你就要将佢咧就系将个嘴咧就系整落嚟之后，跟住咧炒埋嘅话咧就非常之好味嘅热炒嚟嘅， 龙珠龙珠， 希望大家喺今年嘅话大家都有食啊， 好 龙珠，张崇基。 上 撒雅人生于这个地方，称呼叫悟空。夜空可帮你成功，能令万世达到心意去做梦。天是否知道坏人要利用，来到地球爆地球，唯有神龙有神龙全家康。细蚊百事功。神龙有神龙，全家康。 誓言，百事公为了正义力保身，不处更勇，餐饮一起会沟通，有奸也有忠，若要胜利敌必身心都会痛，正义共 好。龙珠呢首歌曲啊，好龙， 好有活力啊， 犀利犀利， 好嘢，系啊，就要世界大同， 系冇错。嗱，我跟住呢首歌咧，就系想送俾大家，无论你开心唔开心，你辞咗工换工，定你被炒都唔紧要，你分手被分手，新嘅恋情都唔紧要，我觉得都系新嘅开始，只要你觉得系一个新嘅开始就得啦。许冠杰嘅《新的开始》。 OK， 来得。新的开始 ，Take one， 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财，祝全港打工仔步步高升，一切顺利， 仲要出入平安，开工大吉啊！ 最紧要系大家都积极关注职业安全同埋办公室工作安全， 咁样所有职安风险危机就完全 no say 啦。想知道多啲办公室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安全措施做到足，开工大吉，迎春又接福。我系陈天豪，依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没贴邮票的明信片。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有一个男仔的陈仔，二十岁，在这个山村那里去了一个都市做生意，生意做得不太好，血本无归，债台高筑，欠人很多钱，回家的钱都没有了。到这个农历新年，他想又想，想来想去，怎算呢？怎么妈妈交代自己不回去呢？同埋他想着，唉，算了，既然自己这么失败，不如咧就离开呢个世界啦，所以写咗封好绝望嘅信同妈妈告别。呢封信大致上嘅意思就系话，你忘记咗我啦，我生意失败，我唔想再翻嚟，我甚至唔想再活喺呢个世界上。对于佢妈妈嚟讲，收到呢一封信真系好绝望，佢揽住封信喊咗好耐。呢个世界上佢最挂住嘅就系佢呢个仔。他又不太知道怎算，又去不到城市那里，于是在柜桶那里找下找下，找了一些发黄的明信片，然后就找隔离屋的小孩， 你帮我写一些东西啊。明信片上面那个小孩帮他歪歪斜斜写了一行字，叫做阿仔，你不回来，妈妈都不想再活下去了。跟着妈妈冒着风雪一路去一路去，去到很遥远的小邮局那里，抌咗个邮筒里边。喺嗰晚，嗰啲邮务员喺度分信嘅时候，有个女嘅邮务员望到呢一封明信片，话：哦，佢唔记得贴邮票、哦。本来伸只手想掉落垃圾桶，突然之间望到上面嘅字，跟住对个局长讲啦：局长啊，你睇下呢张明信片冇贴邮票、哦，咁点啊？局长望一望上面嗰啲字体。然之后就话唔得唔得，我哋唔可以抌，一定要寄，有冇邮票都要帮佢寄。第二日朝头早好早起身啫，佢就踩住架单车，哇，轰轰声，冒住个风雪，一路去一路去。喺佢脑里边谂起嗰张明信片，谂起个行字，谂起嗰个妈妈，再谂起嗰个仔，佢个心好急。最后佢去到呢个省城嗰度嗰个邮局嘅信件分发室。啊！嗰啲人话：，喂，咁少嚟噶，点解你今日会嚟嘅？哇！咁大风雪，唔使咁急嘛，你叫人做咪得咯。跟住好紧张咁，佢将个明信片递俾嗰啲人就话：唔得唔得，一定要我自己做噶，你哋快啲处理封信啦。信件分发室嘅人一睇嗰啲字就话：哦，明啊明啊明啊。原是仲喺个明信片上面写住：这是一份重要邮件。希望迅速投递，跟住吸咗个 chop 喺度，雪仲系落紧嘅。呢个邮车就拎住呢封明信片同埋其他嘅邮件一齐上路，寄去嗰个仔嘅手上。喺路上面，每一个人望一望嗰封信上面嘅字体，都话：哎呀，一定要快啲啊！一定要快啲啊！ 冇人做任何嘅延迟，冇人因为佢冇贴邮票而话我点解要寄啊？就系咁，呢一封明信片一路一路由唔同嘅人嘅手交唔同嘅手，然后最后就去到佢仔嘅手啦。佢个仔望到，哦，冇邮票，点解会寄到嚟嘅？递俾佢个邮务员话：呢一个明信片唔需要邮票噶，佢已经贴咗一个妈妈嘅心。个仔望下嗰个留言，跟住哇一声喊咗起嚟。喺呢个时候，佢啱啱坐喺旅馆一个公众嘅地方，其他人听到佢嘅喊声，都纷纷走过嚟。大家望一望嗰张发黄嘅冇贴邮票嘅明信片，然后有啲人就话：翻屋企啦，妈妈等紧你啊！唔知边个发起，啲人就一堆一堆揞咗啲钱出嚟，摆咗喺侧边，旅费啊，希望帮到你咯。住喺呢个地方嘅人其实都系经济唔系太好嘅，佢望住嗰堆钱，望住嗰张明信片，抹干眼泪，决定翻去见佢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爱的力量真的很大。这封明信片没有邮票，但它要很迅速很顺利的方程式就去到他仔的手上，因为上面贴了的是他妈妈的爱。 相衬对你永照顾，你终有。 相衬对你永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 寻找爱的故事，传递爱。这个是很冷的晚上，一位女士阿美琴在这个超市买了些东西，离开了之后打算入自己的车，拿了汽车锁匙准备开车门，突然之间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十几岁的小孩子走埋，说阿姨啊，我帮你抹车啊，好快的，你给五元我帮你抹到干干净净，如果不干净就算了，你不要给钱我啦。美琴望下自己那个车其实都不是很污糟啫，但见到个小孩哇今天这么冻穿这么小衫，好想帮下他。哦好啊好啊，慢慢啦，我都不赶时间，就拿了十元出来交给他，然后加了一句得啦，不用找啦。他打算坐在一个车里等啊，但个瘦仔呢在个裤袋揞了五蚊出来，说啊找钱了。跟住就开始抹车了。阿美琴就说得啦，唔使找啦，你快啲抹完返屋企啦。个瘦仔好固执咁话，唔係啊，讲咗五蚊我唔可以要多㗎。抹完之后阿美琴就说唉咁冻，你上车啦，我车埋你返屋企啦。个瘦仔拧一拧头话唔好啊，啊点解啊，好近噶，唔系啊，不过咧我身污糟啊，我惊坐污糟你架车。美琴就唔使啊，唔惊啊，污糟咗咪抹咯，你快啲上车啦。最后呢个男仔，你等一等下，唔知喺边度揾咗两张报纸嚟，然之后铺喺个座位上，然后先坐上去。坐低咗之后，佢再揞咗五蚊，话：阿姨啊，我俾翻你啊，找钱啊。阿美琴觉得呢个细路仔好懂事，好乖。就问佢啦，哦，小朋友啊，你屋企住边度噶？我车你翻去啦。个细路仔就话啦，讲咗个地址，然后就话啊，嗰个巷口，你俾我巷口落得噶啦，因为我屋企咧架车系驶唔到入去嘅，喺个巷仔里边噶。阿美琴忍唔住就问咯，你点解唔读书啊？咁细个真系抹车咁惨嘅。细路仔嘅声音有啲低沉，然后就话咯，我爸爸妈妈都唔喺度噶啦，屋企咧得我同我嫲嫲。佢而家病紧啊，做唔到嘢啊！我有时都想翻学噶，不过冇钱冇办法啦。听到佢嘅说话，阿美琴真系好心酸，唔知点算。望住佢嘅背影，佢觉得我唔可以就咁望住呢件事发生嘅。佢决定要资助呢个小朋友读书，每个月就帮佢交学费。就是今次的缘分令到他和这个小孩子有了这个关系，就是成为他的学费资助人了。每一次的学费都是由美琴帮他交，直到最后十年之后，他竟然收到这个小朋友一封信，加上一些汇款，说多谢他以前呢给他读书，所以想还回给他。他将这汇款全部寄回给他，加咗一封信话：小朋友，我对你嘅帮助唔系投资，所以你唔使俾翻我啦，亦都唔系储蓄，我冇谂到要回报噶。如果我收咗你啲钱，咁我咪成咗个投资嘅人。嗱，你寄俾我钱，我而家全部寄翻晒俾你，同埋话俾你听，世界上有比金钱更珍贵嘅东西，就系人同人之间嘅爱啦。有一日，佢收到一间儿童院嘅回条，话多谢佢200,000嘅捐款。吓，点解嘅？再谂一谂，哦，捐款人真系写自己嘅名同埋自己嘅联络。佢明白啦，当年个小朋友而家长大咗啦，佢懂得世界上仲有比金钱更珍贵嘅嘢。用咗佢嘅名义捐咗200,000，希望将爱嘅力量传递出去。爱让人类生生不息。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希望每一个人都珍惜这种这么可贵的东西，一个字就叫做爱。

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睇个风骚快活人啦，12点29分啊，25度气温真系非常之温暖啊，相对湿度53%嘅。今日天晴，下昼非常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未来数天风势较大嘅。我哋先听咧12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同比较六个点餐平台的送餐时间、餐饮格价等，发现在不同平台向同一食肆订餐，无论食品种类、定价和优惠都有差别。测试发现，在不同平台点选同一食肆的锅贴、汤面套餐、珍珠奶茶、红油云吞等价格可以相差12元。测试又发现，大部分定价比外卖自取高。在三个综合平台中，以碎葱鲜拖罗蓉手卷价格差异最大，相差16元。在三个连锁食肆平台，鱼柳包单点价格相差近85%，是今次测试中差价百分比最高的食物。另外，個別餐廳為了確保運送食物期間不會傾側或者滲漏，用了多重包裝，造成更多垃圾。消委會建議各點餐平台應該主動採取措施，促進食肆使用環保和安全包裝。消委会测试19款预先包装即食面样本，发现全部样本食用一整份，即是连汤或者汁带面的钠含量已经超出成人建议每餐摄入上限，其中9款更加高过成人每日建议摄入上限，较世卫的建议高接近24%。19款样本包括14款油炸和5款非油炸。消委会提醒，如果长期摄取过多钠，有机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肾病风险，又建议消费者应该避免饮汤。另外，消委会发现有近90%，即是17款样本检出潜在致癌污染物，当中3款的非粉状调味品都含有棕榈油，污染物检出量高过欧盟定定的上限。消委会促请业界严控即食面原材料的质素和生产过程，保障消费者健康。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新春假期期间，初步数据反映，受游客带动，本港化妆品和钟表珠宝有低双位数升幅，但系本地消费较弱，超市、电器等出现单位数以至低双位数跌幅。谢优安仪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又说，现时零售数字大约是疫情前的7至8成。他说虽然钟表珠宝以至化妆品方面，协会会员都有提到比去年农历新年有一定升幅，但是较疫情前仍然有距离。至于几时能够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他认为有关预测是不切实际，因为现在本港环境包括整体市况和零售方面已经转变。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六天气稍凉，下午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47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265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7.4跌2.6，阿里巴巴71.4升6毫，美团71.2升1毫，盈富基金16.09升7仙，友邦保险63.65升9.5，南方恒生科技3.15.6升1.4，药明生物15.4跌3.2，港交所247.6升4蚊，比亚迪股份181蚊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50.21，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5，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8,090点，升386点。港金报18,5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0.92美元，卖出1,99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展医生，展颜， 展医生， 展医生，你喺唔喺度啊？ 鸿飞，鸿飞，我哋揾到展医生。 展颜上山帮张大鹏治疗的时候，在混乱之中跌入冰缝。大鹏为什么大病都咁坚持要参与登山队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喂，早晨啊，恭喜发财！ 头先唱俾你听，好唔好听啊？头先首歌， 好听，好听，好听， 发财！你唱一句嚟听啊！ 歌俾佢听。 我头先 系咩歌？太玩骚啊！你哋 太玩骚， 太玩骚。 其实 Dr. Eric 啊，其实咧嗱，我即系作为一个你嘅朋友啦，嗱，我又唔可以祝你生意兴隆，咁啊，即系话好多猫狗病，咁我又唔可以祝你冇生意，咁啊，我祝你咧就如果有生意嘅时候，就好好地嗰啲猫猫狗狗喺你手上咧都回复健康，好唔好咁？即系冇任何数量嘅升 或者跌落。其实咧，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咧，就唔需要你哋有咩病嚟睇医生。 系， 每年打咗预防针，我都好开心噶啦。 嗯 ，OK， 好嗱，喂，咁今日嘅话题讲啲乜嘢啊？ 啊，我哋今日讲啊，冇胃口， 冇胃口，嗯， 系啦，因为咧，即系 见到我咯。 系啦，我有咁相反，即系好似肾上腺飙升咁样，见到你好有胃口。咁嗱，佢哋咧 唔知咩肾上腺飙升啊，好似 肾上腺飙升会引致你胃口增加 嘅。系啊，会噶，系啊，你会想食嘢噶，因为心肝仔勃勃跳啊嘛。 喂，但系多 Derek 啊，其实咧，我以前咧听过个讲法，你印证紧唔啱。狗又好，猫我唔知系咪啦，狗仔尤其是咧，如果佢唔玩。唔食多数系病噶啦，嗱唔玩都系嘅，所以啲人咧，如果喺宠物店，如果要拣一啲狗仔咧，佢话我同佢玩一阵，睇下佢会唔会系垂头得意啊，定系好肯玩啊，好活跃啊，咁啱唔啱啊？即系如果唔食嘢，系咪都理论上应该有少问题噶啦？ 啱嘅，嗱，如果你只狗，即系我认为我成日都依、這个又系第二样嘢，我成日同啲客人讲嘅就系、是，诶、嗯，依人带落嚟咧，好有时有少怕臭咁样嘅，就话。嗯，其實我唔知佢有咩事啊，不過又冇咩病徵，不過我認為佢有啲嘢唔妥啦。好、 嗯、 信嗰啲哲學角度係客人嘅預感嘅，好多時咧佢哋有少少嘢同佢平時嘅習慣唔同咧、嗯，都可能表示啲嘢嘅。 哦，係啊，係啊，即係平時可能佢一見到食物就撲埋，而家咧俾佢佢都好似聞一聞下又唔食咁樣， 佢話 on diet， 都係同人 on diet， 隻狗都唔同嘅，係啊，隻狗都唔同嘅，有啲狗就係可能平時都好揀飲擇食。咁、 嗯、 就所以不过而家无端端唔同嘅拣饮择食，咁有可能系 狗会唔会拣狗会唔会拣饮择食噶？ 都会啦， 绝对会啦， 绝对会 啦。 猫是衰啊， 系咩？ 系啊，超衰啊！ 系啊系啊，猫超衰，猫你个 猫真系超衰啊！ 呢个话题， 嗯， 系啦。不过狗咧就其实咧，好多人啲狗咧就正常啦，即系我啲狗全部都好喂食嘅。 嗯， 你都可以话你啲狗系好正常。哦，你摆乜鬼嘢都佢都食咁样嘅。 我只狗系啊，俾咩都食噶，系啊。 系啦，呢个系因为我同你养狗个习惯咧，系同埋加埋个别嘅性格添啦。不过就养我哋养狗，主要咧就因为我哋养狗习惯就基本上一样嘅，好习有个习惯，即系日日都食同一样嘢，冇咩特别零食啊。不过咧，第一样嘢，如果你只狗真系冇胃口嘅，咁你就有即系、就是、你好多人就担心我死我只狗系咪病啊，或者系 对唔住，多 Derek， 我想问多一样嘢啫，点为之冇胃口？嗱，例如吓，譬如每日喂佢两餐嘅，佢第一餐冇胃口，但系夜晚佢又食翻，咁算唔算冇胃口咧？ 即系 点为之冇胃口咧？ 有可能噶，有可能噶，有可能胃口差咗啦，咁样都。因为又系头讲种同平时嘅习惯有变化啦。如果佢早晚食成世嘅无端端咁样，不过咧有啲情况嘅，做医生你要好应变嘅。 嗯， 如果无端有人带只狗入嚟咁样同我讲，不过佢同我讲话啊，我就转弯睇睇佢嘅病历，就话咦，只动物7岁7个月大嘅啫。 嗯 嗯。 咁可能系正，咁可能正常嘅，因为佢发育慢咗嘛。 系啊，同埋同日子咪有关，即系唔使话一餐食一餐唔食就话叫胃口。会唔会系啦？讲紧话哦，维持2至3日嘅话，咁你就要留意啦。有冇啊？ 呢个有呢个就系啦，你有几耐嘅观察个空间。好明显佢有其他嘅病征就唔使问阿贵啦吓。所以如果佢系呕啊、屙啊，即系。 咁一定啦， 唔 恐流血， 你唔好讲笑。 喂，仲有多啲 Eric 啊，你人会有呢个习惯，有啲人咧唔系个个啦，热天咧可能会食少啲嘅，即系冇咁好胃口嘅，会唔会狗喺呢方面会唔会受气温或者天气影响噶？ 即系食多食少，个原因就其实唔系直接同气系间接嘅，因为啲气温，譬如啲动物。可能老啊，有啲关节炎啊，冬天就唔好愿喐噶啦， 系嘛？ 即系有呢个有个原因啦。所以你不过就我头先讲唔恐流血嗰啲嘢咧，其实咧你我讲就好似讲笑啫。不过咧系事实，成日都发生咧。有啲人就我只狗冇食嘢8日噶啦，7日噶啦，6日噶啦，系啦。跟我即系我试过，即系啱啱先发生啦，就我只狗。4日冇食嘢，咁就好似之前都食咗少咗好多噶啦。不过咧，我就第一样嘢就带咗去冲个凉先。 点解嘅？ 冇食唔知点解啦。 冇食 先系 嘢，你 冲 凉 系啦。咁啊，带去冲凉，咁就知再等多2日先带嚟睇医生。咁啊，只狗就其实冇得救啦。啊， 真系噶，冇得救啊！收尾 冇系啊，收尾冇得救，因为 但佢系咩原因啊？嗰次系咩原因？ 肾衰竭 哦。 系啦，有好多病都引致冇胃口嘅，咁、 okay. 今日就唔针对啲病啦，好大把病、引致冇胃口。 咁即系话，如果唔好等到4日都唔食先嚟睇，系嘛？ 几多日就要啊？几 多 日就要啊？ 而家就 有冇个指标啊？ 讲观察个空间啦，其实咧就即系我认为你2至3日都还可以嘅。OK， 你即系睇晒成只狗嘅状态啦吓。 嗯 因為咧有時有衰嘅，即係象態意思係如果只狗係冧咗嘅， 嗯， 即係地下唔喐咁樣，嗰啲就即刻睇醫生啦， 梗係啦， 係啦，嗰啲可能佢糖尿病。 但如果佢仲行嚟行去，不過冇事嘅啫，咁再等多一日。 係啦，係啦，同埋佢對你嘢食有興趣。 哦，係噶，係噶，對人嗰啲食物有興趣 或者佢正最零食有興趣嗱，咁、 嗯、 不過如果我當我哋 establish 咗佢唔係病嘅，佢一隻狗好明顯玩嘢嘅啫。係，如果係咁樣咧， 玩嘢狗都識玩嘢， 絕對 鬧情緒。 我講極端咧，其實我試過有啲客人咧係成世用手喂只狗嘅，即係出嚟係擺嘢食入個口，因為佢就咁習慣嘅、 嗯。 所以我好多時我都唔執著噶啦，我就同佢講話咁係好唔正常，你想唔想醫啊？想唔想醫應付？有啲人唔想嘅，其實就求其啦嚇。佢哋中意嘅啫，係佢嘅時間，唔係我嘅。不過咧，就最緊要只狗足夠營養嘅啫、 嗯。 不過咧，就如果你發現咗你唔想咁樣嘅，我攞只狗好簡單雜食，我唔想佢咁樣啦。咁、 嗯、 應該點咧？就一大堆嘢我哋可以做嘅。就唔好喂零食啊，第一樣嘢。係 啊。 同埋唔好喺你張台嗰度喂嘢食俾佢啦。食嘢咧就定時一日兩餐 ，OK， 兩至三餐就定到爆。時間同一時間食，其他時間冇嘢食。咁呢啲我講咗好多次，你可以餓佢一至三日都冇咩問題嘅，係、 嗯、 不過有啲其他嘢你可以試下嘅，譬如咧有啲狗咧係你可能有兩隻狗一齊餵嘅。 嗯， 咁好多時咧可能一隻惡啲，佢就其實你應該可以試下分開佢餵啦。 你驚佢搶嗰啲嘢食？ 係啦，或者佢要等咯，係、 嗯。 二咧就係、是、有時你可以試下唔同嘅兜，因為啲狗有啲狗係唔中意見到自己嘅樣喺個兜入邊嘅， 唔得意嘅。咩叫見自己嘅樣 兜咯？即係 有 啲 如果你有個 係 啦，有另嘅兜啦， 嗰啲啊， 係啦， 嗰啲睇到嘅樣 咁特別， 哦、 即係唔中意美人照鏡啦佢就食剩啲嘢喺度，睇唔到為止， 得意喎，未聽過， 咁得意啊，好可愛啊，但係。 系啊，咁样就话你 试下换咗个兜先，你意思 系 首先 系啦， 系啦， 呢个都系 兜啦， 兜个高，个兜个 高 度，因为系啦，因为有啲狗咧，佢譬如扁面啊，喉咙有问题啊，佢要夹个颈， 系塞唔到个鼻，系啊， 或者太高又唔舒服啦，所以个高度啦，可以加少暖水， 咁 有 凉里面 啲啦，系啦，如同埋加埋啲狗真系有啲狗系性格真系食好少嘅啫，咁你可以试下啲。我哋叫 working dog 嘅，但係即係有啲 工作 狗嘅嘢食，係工作犬嘅嘢食。咁嗰啲咧，其實唔適宜一般香港狗食嘅，因為要因為咁冇一般人冇咁多 exercise 啦。咁樣就你不過嗰啲糧咧可以食少啲嘅。 即係點啊？即係嗰啲糧係比較維他命豐富啲啊？係咪咁意思啊？ 係啦，有多啲脂肪嘅。 哦。 咁樣變咗，如果你狗容易，我哋英文叫 digestibility， 佢就用佢會消化得好多，製造少啲便便嘅。 嗯。 其实多得话以前咧，我只狗咧就每次，因为我平时我冇粮嘅，但系咧我到食饭啦，即系佢食饭咧，我先摆低，咁佢会肯食多啲咯。但系而家咧，我就有时费事咁麻烦咧，长摆粮，反而咧佢好似食少咗，同埋唔好抠咁，即 系 经常都摆做，系咪唔系几好嘅做法？ 系啊，长摆一样其实好唔系一个好习惯嚟，因为你长摆粮咧就一唔自然啦吓、 嗯， 二咧就系佢会拣饮杂食噶啦。 O、okay, K，、 哦、 鼓励你会鼓励咗系啦，所以如果你想反而想食喂多啲，佢食多啲就冇摆。 即系总之食饭嗰阵先俾佢系嘛？ 系系、啊 okay, 我平时 tips 就系你哋屋企人食完饭先俾佢。 哦，有咩原因啊？ 依、這個就同今日個話題冇關，不過如果係咁，如果你一齊食咧，就你哋同輩， 哦、 你要係啦，佢你想我哋係老闆，佢先至係下屬。 咁我明啦，你知唔知我只貓係咁噶？如果咧我係未食飯啦，咁跟住咧我喂佢先啦，咁跟住咧就佢唔食，佢食兩啖望下你，咁跟住咧佢就行咗去啦。跟住咧到我開飯食嘅時候嘅話咧，總之每一次我一食親飯，佢就食啦。 咦、嗯？一家人 呢只貓先係皇帝嚟嘅，你有諗新聞啦？ 原來係咁啊！ 我要退步行出門口噶，咁樣算。 我要噶，我要噶。 宫女啊嘛，做咗佢宫女， 系啊，我原来佢嘅心态系咁啊， 好得意， 我 哋 点解咁得意嘅？永远都系我哋话，系咪闻到人嘅食物嘅味道，所以佢觉得有胃口咧？佢每一次都系咁样噶、啊，你咩时候摆低佢都唔食，总之佢就你食嘢嘅话咧，你食你食少食都好啦，佢见到你食嘢嘅，佢就 食啦。 原来系咁嘅意思，我终于明啦，茅塞顿开啊！ 多謝 Eric 啊， 多謝你 Eric。 其實貓卡住貓同埋狗都類似有同一扎問題，你都可以試同一扎招嘅。 嗯， 啊，同埋啊，再一個緊要嘅就係運動量啦。好多時候你食嘢前帶佢行下啦。消耗咧少少體力，只狗就胃口好啲嘅。同埋有兩個極端嘢去做。一咧就你可以兩個禮拜餓佢一日。如果你平時有俾零食， 兩個禮拜餓佢一日， 係啦， 即 係 斷食啊，要佢 斷一日， 嚇斷食一日啊，嚇！ 我又冇諗過呢樣 嘢。如果你改變唔到你其他習慣，因為你忍唔到嘅，你可以試招嘅。另外最尾一樣嘢咧，就其實我做醫生咧。我其實可以開啲開胃藥俾人嘅， 嗯， 咁就變咗就 你依家可以俾啲寵物係嘛？ 係啦，係俾寵物啦，係啦，咁樣就啊，咁啊，因為咁不過依個我做醫生要好小心啦，因為我第一樣嘢帶得嚟，我就要分析你只狗係咪病啊，咁樣啦。所以如果分析咗唔係嘅，係行為上嘅，而我又教咗你點樣改變佢行為嘅，就我可以用啲開胃藥係幫你去製造新嘅答案。嗯 哎呀，多謝 Eric， 我想補多一句啫。你今日所講嘅所有嘢係講嘅狗啊嘛，係咪啊？貓係咪唔同噶？貓會唔會都有呢啲問題，即係冇胃口嘅問題噶？ 係啦，哪怕係好明顯 apply 唔到嘅嘢，譬如帶佢行出街之後咧，之外咧，其實全部嘢都 work 嘅。 嗯，即係其實應該咁講，你頭先教咗我哋有幾招啦，係咪？咁你所有啲招食曬啦，但係都唔得嘅話，就可以帶佢睇你，跟住你就開啲。 係啦， 其實就最終嘅話，個絕招就係、是、啲 vet 係可以幫你開一啲開胃藥嘅，係咪？當然喺佢唔係有任何病嘅情況之下啦， 正常下 係咪可以咁理解 嘅 件事？ 係啦，最尾嘅開頭前，一隻正常動物唔會望住多兩餓死嘅。 嗯。明白，几得意喎！嗬，嗱，试可以试下换你个兜啦，可以俾佢断食一日啦，系啦，冇错。咁、所有嘅嘢都试咗啦，咁佢都唔得嘅话，咁当然就系可以，都有方法嘅。 因为你食饭嗰时候你冇叫猫猫食饭啊， 我唔知道，但系佢成个都系咁嘅， 系 啊， 佢食嘢你又叫佢叫翻嚟食饭。 好，咪今日唔该晒 Dorothy，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咧无鞋都健健康康。OK， 好，多谢晒， 唔 该 晒，身体健康啊 ，Eric。 好啦，送俾大家职业安全短嘅，听日星影十点再见大家， 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发财，万事如意，开工大吉。 我 Sarah 李丽睿，恭祝大家青春美丽，龙马精神。 我陈天豪 Eagle， 恭祝大家一飞冲天，鹏程翱翔啊！ 我肥强祝大家家肥屋润，人强马壮， 恭 喜恭 喜 ！Sarah 姑妈开工啦，我祝你生意兴隆，赚到盆满钵满。恭喜恭喜啊！ 啊，肥强咁好口啊，俾封开工利是过你啊 ，Eagle 你都有嘅。我祝大家工作顺利，步步高升啊！最紧要啦，平安大家。 多谢 Sarah 姑妈， 乖啦，好开工咯、啊嗯。 好 姐，肥强啊， 系， 咁啊，攞翻嗰啲生财工具出嚟咯噃。 吓、 啊， 生财工具 吓、 啊，即系咩嚟噶？摆喺边啊 ，Sarah 姑妈。点解你之前冇同我讲嘅？ 梗系有同你讲过啦。过年前我咪叫你将所有嘅生财工具嘅资料啊入落电脑度，然后咧先入仓或者系上架存放，到要攞出嚟嘅时候一揿就揾到啊嘛。 得，我入杂物房帮你揾出嚟。 唉，大家唔使紧张住，我帮手入去杂物房度揾佢出嚟先。 咁仲唔肯？ 咪住， 又点啊？ 呢个办公室咁多门。到底杂物房是哪道门来的？ 肥强、啊、我不是叫你贴个杂物房的牌在杂物房门口的？ 这件事不是我负责，而且很多房门都有杂物或者开布遮住啊。 得，两位不要吵住，我们快点一起动手执好办公室，因为太乱的办公室是会危机四伏的。 我知道啊，我过年前就准备了一份办公室工作安全指引，我记得里面提过啊，好多打工仔对办公室环境已经习以为常，以为不会那么易遇上危险。其实办公室暗藏危机，好像一些微不足道的物件都可以导致受伤的。 肥强讲得啱啊，例如电线，现代化公司拥有特别多的电子设备，不单止要避免电源插座的超负荷，而且仲要妥善咁铺设呢个电线，千祈啊唔好将松脱嘅电线横放喺通道上面啊！ 哎呀， 肥强啊，你呢头话电线松脱，我呢头咧就差啲俾你喺地上边嘅电线棘到啦。好彩我醒目啊，身手敏捷先冇事咋。嗱，呢嚿嘢咩嚟噶？点会摆喺路中间噶 ？Sarah 姑妈，你唔好睇笑呢嚿嘢啊！呢个系全公司最守得秘密嘅碎纸机啊！所有机密文件啊，经佢处理啊，所有机密永不曝光。 不过大家都系要小心佢，因为当机密文件需要销毁嘅时候，佢嘅安全隐患亦都不容忽视噶。因为碎纸机里边藏住好多嘅刀片，记得要有适合嘅护罩，有效咁防护好呢啲危险嘅宝件。如果拥有长头发嘅女同事，要使用碎纸机嘅时候更加要小心，因为如果一唔小心，好容易将啲头发摄咗入碎纸机嘅内部。咁样碎纸机有可能就会将头发扯咗入去，咁样就会好危险噶啦。另外，带有颈链、颈巾或者着住阔身衫嘅同事，亦都要特别咁样小心啊！ 哇，咁我呢一啲拥有瀑布咁靓嘅秀发，一翻到公司就要扎起啲头发就稳阵啲啦。肥强啊，帮手推翻部碎纸机翻翻原位啦，我要扎起啲头发啊！ 小华姑妈，唔好意思啊，我都要除低我条颈巾先啊，你揾阿 Eagle 帮你啦。 嘿，我就冇问题啦。嗱，咧今日比较清闲，我哋今日不如就抽啲时间整理一个安全、有条理、有系统嘅办公室。咁样唔单止可以减少意外嘅发生，节省成本，亦都可以提高员工嘅士气啊嘛。 嗯，讲得啱啊，我哋咧就贴地啲，由地面搞起啦。嗱，地面咧要保持干爽清洁，唔好跣又或者系凹凸不平。地毡同地板咧亦都要保持平坦，状态亦都要良好，以防有人滑倒、绊倒或者跌倒啊。肥强啊，地面啊你负责啦。 收到。 另外啊，逃生用嘅走火通道亦都要妥善咁样保养啦。除咗要确保出路嘅门唔能够上锁。同埋走火通道同埋门道亦都唔受阻塞，仲要安装出路指示灯牌，指示走火通道嘅路线。肥强啊，走火通道由你负责。 收到。 消防设备嘅保养都同样重要嘅，记得要确保灭火筒、消防喉以及消防花洒不受阻碍，而且要喺良好嘅有效状态下。 收到。 而公司啲嘢之所以有啲乱七八糟，关键之一是公司要有系统咁样去储存啲物料，唔单止可以改善工作嘅效率，而且有助防止同事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嘅时候发生意外。 要有系统咁样去储存公司嘅物料，可以提供充足嘅储物空间、储物架同埋储物柜，定期清理工作地点内过时以及系废弃嘅物料，妥善储存化学品及易燃物品，保持台面整洁清洁。喺打开柜门同埋柜桶之后咧，应该要即时推翻埋，以免撞亲出入路过嘅同事。肥强啊，你负责埋物料嘅储存啦。 收到。吓，掂啊！如果我哋做足晒所有办公室工作安全措施咧，咁我哋做起嘢上嚟咧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到时咧公司生意更加好，我做起嘢上嚟咧更加起劲。我中意啊，掂啊！ 肥强，过咗一年啦，你真系生性咗，亦都乖咗噃。哇，我做姑妈嘅都好开心啊。 系咁。等我开始执好啲嘢先，希望新一年咧我表现得更加好，令到公司生意更好。哇，正啊！ 我都觉得正啊，肥强。咁你慢慢执啦 ，Sarah 姑妈。 系。 陈老板约咗我哋春茗啊，够钟要行噶啦，我哋倾大 project 啦。 肥强加油啊吓，我同 Eagle 行先啦。 吓，你哋春茗，咁我点啊？唔系啦，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茗我唔可以缺席噶，等埋我啊！ 办公室安全措施做到足，开工大吉，迎春又接福。我是 Eagle 陈天傲。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当日天光各个斗法滚进铁棍钢制星期定，当日向中各个武杀个性惯性钢制清楚定，一味地明教你变做武警，当一天黑各个眼分听听，何妨披露分正。 太重复的 间草卷各个眼界，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正直摆酒足够在正案件案，正个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胜、hey. 管一刻极未做个结算，你算准某个数字。Hey.